其实糖尿病啊，讲到现在，即使我是一个中医的疗法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空虚，就是血糖干嘛要降它？因为现在其实真的用尿崩症来定义糖尿病的几乎没有嘛，都是拿血糖来定义糖尿病的嘛。那血糖这种东西有什么好降的？高的就高的放的吧。就是从前古时候的人没有量血糖，那日子过得好好的嘛。等到有一天脚趾头没感觉，再来治脚趾头没感觉就好了嘛。这什么雪碧啊，什么什么啊，就是很多方子可以医嘛。那到时候再说就好了。这个张仲景说，尊荣人体弱肌肤甚重啊，就是都不运动，所以最后血管塞住了，所以你脚麻嘛。那这时候就要多多去健行走山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就是好像，就你不要知道血糖这件事情，有一天脚趾头忽然麻掉了，那时候再说就好了，对不对？就反省自己没做运动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说血糖的话，我就觉得好讲最白的，就是糖尿病患者最适合什么样的饮食呢？你有没有发现，中立有个彭义俊啊，他这个书里面不是写，如果有糖尿病患者来找他，他第一件是什么？端一碗糖水叫那个病人喝下去，你肯喝我才给你医，对不对？那彭义俊是有名的火爆浪子啊，那如果是这个南投那个可脾气好的不得了的皮先生呢？皮先生一样是人家介绍人来医糖尿病的时候啊，就叫人家说哦，加回去先喝黑糖水，很肯喝黑糖水再来。为什么都要摆出这一招？就是好像你要先什么歃血为盟，那么走在火上面才能进我门下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啊，在中医会医糖尿病的人的眼中，西医那整个是疯狂的，你不能把一个疯子放到我这个系统里面来，所以必须要做一个你的系统里面完全疯狂的事，证明你是我们这个教派的人，才能够准你进入这个邪教。就都会来这样一个难关大考验的过程，你说不摆出这一招行不行？还很难呢。就糖尿病啊，在中医的世界不是每天在告诉你我跟你讲我会医哦，来啊让我医，不是哦，而是要摆一大堆门槛，就是你要跨过你的那个逻辑思考的极限才能进入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子在搞的。那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很简单，糖尿病是细胞吃不到糖，我们要医它就要让细胞吃得到糖，不管我们用什么中药啊，什么瓜蒌瞿麦熟玉丸也好，肾气丸也好，真武汤也好，理中汤也好啊，这些有效的方，白虎加参汤也好，这些都姑且不论。中药之外最重要的是饮食有打底。那饮食有打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让它吃很充足的能够补到细胞里面的好品质的糖。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爱斯基摩人啊，他们在原来是吃粗糖的，可是后来文明传入，他们开始吃精致白砂糖了。开始吃精致白砂糖之后，爱斯基摩人的糖尿病就短期内暴增了4倍。也就是说呀，我们人体在吸收东西的时候啊，越是经过我们现在这个精炼的过程的东西啊，它越是处于阴的这一边，就是它的东西的能量会在精炼它的过程里面慢慢消失。所以我们说海盐对肾脏好，餐桌盐对肾脏不好。那同样的糖也是这个样子，就是精致白砂糖吃下去之后，因为它不带有这个糖该有的那个你说灵气或者能量这个东西，或者现在流行的学术讲法叫做讯息，因为它不带有这个讯息。像我们人吃东西的时候，其实啊，东西碰到嘴巴里面的人的灵魂就已经开始在解析这个东西是什么能量了。所以我们有些同学啊，老同学跟我们吞肾气丸的时候都会发现，诶，肾气丸啊，因为是用真地黄做的嘛，需要用酒来平衡它的寒。如果你喝到那个比较不暖的酒，你就会要喝好几口酒，你的身体才吞得下那一口肾气丸。如果你喝到很暖的、很够暖的酒，就一小口酒，肾气丸就吞下去了。就身体在接触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在判断它的温凉寒热了。所以呢，如果你的是精致白砂糖进入身体，你的身体会感觉不出这个东西它是什么能量，是什么东西，就是灵魂的身体认不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补不到该去的地方，因为我们身体没有办法把它贴标签。 那能够贴标签的糖是什么？是粗糖，也就是红糖、黑糖啊、哦，天然一点的红糖、黑糖。可是呢，红糖、黑糖虽然身体能够贴标签，可是它不够精炼，因为要补到细胞里面。我们说气血容胃来分的话，就是要处于阴柔的质，对不对？所以又要粗糙的糖，又要阴柔的质，这要怎么搞？就是你呢，把这个红糖每天100公克，用一锅水煮滚炖它20分钟，这样就是阴柔的天然糖。那这样子每天就拿这个100公克炖的红糖水啊，每天就当水喝，一天喝完的一锅红糖水。然后呢，每餐饭呢都要吃这个什么呢？最精致的米做的饭，就是蓬莱米、月光米之类，就是那种什么再来米啊、五谷米都太粗了啊，不能补到细胞里面去，会补到外面去。所以现在的人叫糖尿病的人说要吃五谷杂粮米，要吃糙米，神经病。可是我这样骂他们也骂，你说糖尿病人要多吃蓬莱米，神经病，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互相就对干起来了啊。那这个，所以饮食上面呢，我们要吃蓬莱米煮的饭，每天至少吃3碗。那每一碗饭里头最好能够切个蒸进去2-3块地瓜，也不要多，你就当做地瓜是引经药，很喜欢往土里面钻，吃进去好好吸收。所以呢，就地瓜一点，有掺几块地瓜的蓬莱米饭，天天吃够，然后红糖水天天喝够。如果这个人血糖高是才刚开始哦，没有被西医搞过的哦，你大概吃这个，就一个月之内血糖就掉下去了，就是你胃道细胞觉得够了，我吃饱了，妈妈不用紧张了，那身体就好了，不再血糖提高了，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你可以说糖尿病是不是恐伤肾，那也是，因为你肾上腺髓质素分泌跟交感神经有关系，交感神经一运作，肾上腺髓质素一分泌，整个人处在这个哦，现在在火灾，我要搬冰箱的状态，你血糖一定高。所以你不要活在恐惧之中，这也是很有用的方法啊，这是一个连锁的。那这个，所以一旦你能够用这个食疗的方法呢，把这个血糖补进去了啊，就糖补进去了，这个血糖就会往下掉。那可是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就会说，西医跟我讲血糖不降下来眼睛会瞎掉。那你端给他每天3碗蓬莱米啊，然后呢每天一锅红糖水啊，很热心的端到你家人面前，你家人看到的形象是一个疯狂杀手，要让置他于死地啊。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沟通啊，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一招啊就已经不能过关了。所以要入我门者先喝糖水啊，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搞。那这个是当然，这个糖尿病有时候到后来有一些也什么眼底啊、淤血什么的，那个的话，我们以后教底当汤什么再来教处理这个东西。我们治糖尿病这边，我们顺便可以治的是白内障啊，那淤血的东西另外算。那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糖尿病实际上怎么用药。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不，我知道我今天不会把糖尿病的用药一次讲完，因为糖尿病要把它讲得比较清楚，是有一组的药方可以用。那我觉得，而且糖尿病的药方，我觉得在这个治疗，不管是偏阴虚还是阳虚啊，在最中间的那个方，其实不是真武汤，是肾气丸，因为肾气丸它是很有意义的方子。我们上一堂课在比较肾气丸跟真武汤的差别，对不对？你看啊、哦，肾气丸，我们当然我们这个课还没有仔细的教肾气丸的加减法，对不对？但有些同学在吃已经会跟我聊起来了。就比如肾气丸，如果吃了还会有点累，代表里面阴药还是太多，阳药太少，你附子还是要加，肉桂还是要加，对不对？就是调到它阴阳都给够才行。那肾气丸就是用3组阴药，能够把你的这个能量，这个附子啊、肉桂的这个能量，拉到3阴经里面，对不对？这肝脾肾3经。那糖尿病这个病啊、哦，我们一般的医学定义呢，就是定义成肝脾肾3个脏的阴虚，因为它吃不到糖嘛，对不对？所以算阴虚。但是呢，这个阴虚背后有一个操纵着这个阴虚的因素存在，就是阳虚。就是这个阴虚是阳虚的一个投影而已，所以 那到底你要当阴虚质还是阳虚质呢？那你用肾气丸就没有这个矛盾的点，因为肾气丸是阴阳两补，反正就是把能量用滋阴药拉进三阴经。那一旦你的三阴经最里面的三条经能够收到能量，收到营养，那人体是一个非常整体的东西，是一个不断在互相感应的东西。你的三阴经吃得到营养，吃得到能量了，你的全身的细胞就会同步同调的吃得到营养，吃得到能量了，所以事情就可以解决的还不错。所以像以后我们教肾气汤的时候啊，肾气丸的时候，我们会给同学看谭树渠的医案，他治糖尿病的话，可能肾气汤里面他地黄只放一两，可是呢泡附子还是放到八两，没关系，反正地黄收得下去，因为阳气感觉上比较稀薄啊，就是地黄还是吃收得下去。那收得下去又不吃西药为前提的话，那一个月糖尿病就处理得很好了啊，就他那个疲劳啊、躁烦啊、虚弱啊那种感觉就都没有了。但是那个病人通常都是不断地去偷吃水果破功啊，哦，我是糖尿病啊，我要降血糖啊，要吃清淡啊，水果都不能吃糖太多了，要吃什么白菜配粉丝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所以这个啊，糖尿病这个病人的这个阻抗很大。那糖尿病呢，现在有几个论点上面的这个各个学派还有一点摩擦的，我跟同学稍微讲一下。反正今天不是真的讲完治糖尿病的药啊，就是糖尿病到底有没有阳实啊，到底有没有阳亢阴虚啊，这是一个蛮耐人寻味的问题。就像骨质疏松，你说多吃胶质、多吃维骨力有没有帮助？还是有啊，对不对？我们不能否定滋阴有滋阴的好。可是呢，临床上面治疗骨质疏松最有效的药是什么？桂枝加竹附汤，让骨头不要松掉的是肾气丸，但是已经松掉让它回来是桂枝加白竹附子汤。那桂枝汤是太阳经的代表药，对不对？就好像你的这整个骨头是靠一个足太阳膀胱经这个能量的框架在背后支撑它的物质的存在的，所以你要补强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个能量的，然后才能够让这个骨头的物质的这个骨头好起来。所以糖尿病的这个阴虚呢，在近代比较偏火神派的医者呢，都认为这个阴虚背后是有阳虚存在的。那在以前呢，还没有发现这个阳虚的存在的时候啊，降血糖最好用的方是什么？白虎人参汤啦，白虎加人参汤啊，而且还有研究的啊，说里面的用药比例不可以乱加减，不可以改的，就照庄仲景那个比例最有效，吃一吃血糖就掉下来。可是呢，近代的中医家是在处理糖尿病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淡出这个白虎加人参汤的这个使用了。因为白虎加人参汤虽然你看它主症对不对，脉洪大、口渴、烦热，你想治标来讲是没有错的，可是白虎加人参汤这种药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越吃越虚的。那你像阳明经的药都是吃的这个热一退就要停的，对不对？不能当保养药一直吃的。那如果这个人当保养药一直吃的话，他体质越来越虚寒，越来越虚寒，那这个身体就会坏下去了啊。所以白虎加人参汤有没有用？有用，但是你要以这个人是越吃精神越好，越吃觉得越有活力为前提来用，就是药重病，有病则病受之的时候是会有这个效果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吃到人会开始累了，会开始觉得肚子抽痛抽痛拉肚子，哦，那个就已经不属于这个汤症了，就不要再吃了哈。那当你还是滋阴的时候，你说这个人肝阴虚啊，那肝阴虚加味逍遥散，肺阴虚啊，什么有那个脉门冬汤的主症出来，那是脉门冬汤。那胃阴虚，这个人口渴中消啊，很容易饿，那我们来治中消，当归补血汤啊。那或者是整个人都阴虚，我们炙甘草汤下去可不可以？都可以。但是这一些滋阴的药味呢，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在用的时候，都开始慢慢感觉到糖尿病药这些用这些药都是能够降血糖，能够止渴， 但是对体质来讲没有什么帮助，就是滋阴的药、清热的药，现在都比较把它归纳到治标的药，就是治本的药要靠附子剂。那么，那这个滋阴清热又治本的药呢？像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瓜蒌瞿麦丸，瓜蒌瞿麦属玉丸，那它就是有一些凉润的药，让你的胃不要上火。但是更重要的是，里面有暖药，有附子，它就这个药吃下去还是要有效，是让你吃到肚子发暖才对的。所以根本上还是要补阳为主。啊，就是阴虚的背后是有阳虚的这个问题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吃真武汤要肾阳够了，这个肾才能够藏精，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要五脏之阳够，人才不会上火，就是阳秘乃固嘛，对不对？所以近代大陆的这个比较研究火神派的人就有开始提出一个论调，说糖尿病的人，你不要说这个人口干发热发燥，六腑都在上火，其实这个六腑上火呀，是五脏阳虚，阳不能秘藏，五脏在脱阳，所以六腑才在烧。我们说肾阳外脱的人，这个肾脉宏大的人，色情狂是肾阳已经很弱的人。那像昨天有同学来说，他这个吃这个真武汤，我叫他吃附子汤啊，他说他原来呢是那种会口渴的人，吃了之后反而哇，哎，火气都消了，因为水气转上来了。所以那在阴虚跟阳虚之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像父亲主派也是对的，他们用引火归元法，就是用地黄剂来把这个浮月的阳气收回来啊，就什么地黄啊、八戟天啊、天门冬、麦门冬啊，加茯苓、五味子啊，加玄参啊、杜仲啊、炮附子啊，然后加肉桂粉啊，引火归元这样的。引火归元的方法对不对？但是现代的人，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你吃父亲主那个方啊，陈士铎那个方也会拉，因为天门冬、麦门冬有一点偏多，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好像体质比较热，我们现在人体质没有那么热，所以吃了又会拉肚子，一旦会拉肚子就代表这个方好像又已经不太对的对到了。那肾气汤呢，就比较是标准的把能量拉，确实可以拉进三阴经，而且你可以自己调，就是太寒你肉桂加多一点，太寒的附子加多一点，你可以把它调到它不会寒，所以肾气汤是很好用的。但是呢，肾气汤用起来哈，有一关我不知道大家那个病人能不能挨过，通常是挨不过，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是很多疑的哈，他一开始吃你的中药，天天跑去验血糖，看血糖降了没，就是这种毛怪癖还是有的啊。那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已经有在吃西药，断了西药之后到他吃肾气汤，因为西药把他血糖压住，对不对？他的细胞可能他吃西药的这五年，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已经是饥荒状态了，那这个细胞处于饥荒状态，你说一天之内要他细胞胃口恢复，第二天大吃，第三次吃，这三天细胞要吃胖，这怎么可能嘛？一个虚劳的人吃健中汤也要吃三个月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饿到都不会吃饭的细胞，你也要在他的门口用糖去兜一兜他，跟他讲说你看有糖来了，他还说真的吗，我不敢相信，他就慢慢兜着他肯吃糖，这个还很漫长啦，你知道，就是人的身体要慢慢习惯说啊，相信我果真有糖吃哈，这糖吃了不会被雷劈哈，然后慢慢这样吃，这还有一段时间的啦。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吃的血糖都会立刻降下来，因为血糖降下来必须你细胞喂饱了才会降下来，而已经饿了那么久的细胞不会有那么快可以喂饱的，所以有的时候他这个血糖可能三天五天之内不会降的，那不会降，相反的身体觉得说哎呀，从前都不敢让我喂我的细胞吃糖，今天总算大解放了，哎，赶快拿糖来，那血糖暴增啊，就是吃肾气汤的期间血糖暴增到500-700这样子，哇，那病人吓得都要去上吊了。我看我那个舅舅啊，有一次在西医那边验一个血糖，不过是120还140，都已经搞得不知道要跳河还是就要上吊了，就是你知道现在人那个血糖140就足以把人吓死啊。那这个吃这个中药的期间，让他身体大解放，尽量吃糖啊，我看大家都不能活了。其实这个医疗法就是有它的可疑性哈，就是有一点问题。 那顺其他那种平和中正的疗法就会遇到这个过渡期的问题。那现在大陆这些所谓比较擅长开补阳药的医生有一个方法可以更快速的跳过这个过渡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高血压，你固然可以用正肝洗风法，但是你用着用着医着医着会发现正肝洗风法整个可以跳过，直接补肾阳就好了。同样的糖尿病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说虽然有肾气汤这个正法的存在，但是还是有一些更快的法。就是糖尿病的人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病人往往是已经进入阳虚的状态了，就是有气无力的啦，口渴可是舌苔泛灰啦，这样子的症状都已经出来了。那已经产生了这个阳虚的状态了，那你也不用那么努力滋阴了，直接救他的阳虚就好了。那比如说像大陆的这个网站上面有一个三七生哈，他就直接用真武汤加减法来处理这个糖尿病，就是只补五脏之阳，我们不再管滋阴的问题了。他把真武汤里面这个滋肝阴的芍药拿掉，换成乌梅跟枸杞子各三钱，然后生姜拔掉换成干姜，就是直接就用暖药攻进去。因为你唯有用暖药，五脏才会动起来，五脏动起来你的细胞才会能吃饭，不然的话你五脏这样呆呆的，细胞也都呆呆的，就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要让它活起来。因为我前一阵子刚好有点这个中暑还怎么样，就吃栀子汤吃得很凶，就是喜欢想要吃得好睡觉嘛，就吃了之后啊，我一个礼拜胃口都很难恢复，然后就吃理中汤啊，吃着吃着胃口才慢慢恢复。你就知道当一个人处在阳虚的时候，这个内脏都不太动的，就身体都不会想不会饿的。但一个不会饿的身体就没有用啊，要会饿的身体才行。所以呢大陆网站上这个三七生呢，就去芍药加乌梅枸杞三钱，然后改成干姜一两的真武汤，有没有用？有用。吃了之后反而这个人开始口水变多了，精神变好了。那大陆的这个李可，李很会用热药的李可，对不对？他也是有一个坚持说糖尿病血糖高我绝不用白虎，他用大剂的理中汤加好肉桂粉再加乌梅。这个乌梅也是好东西啊，我们说冬天啊梅花越冷越开花，对不对？然后梅子是让人生津液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它就是能够从寒气里面生出津液来，所以它就用这样的，你阴实体质好，我用梅子来生津液，把阴实化为津液，就这样跳过来搞。所以就理中汤加肉桂加乌梅有没有用？有用。通常的话都是十天血糖改善，一个月之内血糖恢复正常值，这样子搞法就直接用大热药。当然这个直接用大热药的方法同学也是听一听啦，大家不要听了之后觉得好高兴哇，糖尿病我们也攻克了，中医万岁，万岁你个头啊，回家没有人准你去克他。就是所以就是说今天的课就是教到这里啊，就会让人觉得四面楚歌，就是你回去之后你会发现你没有朋友了，一聊到医术大家都要翻脸了，就是很痛苦的，学到这样很痛苦。那当然你说这个溃烂你用生机散好不好？也好。你用那个犀牛橡皮大橡皮磨成粉敷那个创口好不好？也好。你这个创口有溃烂泡糖水让脓喷出来好不好？也好。你吃黄芪很重的什么生机散让它恢复好不好？很好。那不然的话呢，如果你这个神经坏死啊，这个人是阴实化热，阴实到极点会化热的，像癌症也会化热的。那阴实化热的时候就会恢复到挂楼去卖完的法，就是你同时要用清热的药跟补肾阳的药，那个时候就会恢复到一个状态，就是真武跟白虎同用，就是在白虎汤结构里面加很多很多的附子，这样子能够让他的身体不要烧坏，而继续用附子，就是真武汤结构白虎汤结构放到一起，然后让他能够恢复他的身体的机能，但是同时要清热，就当阴实化热的时候跟阳实反而很像，所以就是一个身体的走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会发生的状态。那当然我们今天并不细细的跟同学分辨糖尿病要用什么方，但是其实我不晓得，我刚刚讲的话可能同学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像听笑话一样，但是我觉得高血压跟糖尿病这两件事情一直是我面对病人的时候觉得最不轻松的时候，就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 我觉得不是一件可以拿来当笑话讲的事情。就是你面对到的病人，你会觉得你可以帮助他好起来，但是他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忙，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很明显的。那不晓得同学听到说高血压糖尿病我们一个月就摆平了，到底心情有多好还是多坏？我的话觉得我的心情是偏坏的，就是不会大家一起绝望，大家就是你知道绝望的人跟绝望的人很有话聊，哎，两个人一起去玩具店买萝卜，买了15家玩具店都还不腻啊，都还有点事做。可是呢，我就一开始觉得玩具店哪里会有萝卜买，我们就不要去了吧，人家会觉得你这人好差劲啊，就是都不讲义气，你看我都生病人都不爱我，对不对？所以你千万不可以讲实话，什么流行感冒啊，祈祷啊，那就是不能讲啊，对不对？讲人家说你不爱他、啊、都是很受伤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教的医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医术，可是在这现在这个社会时局之下啊，会让人很受伤很挫败的。那我觉得宁可受伤宁可挫败，宁可在这里面当个闭起嘴巴没有话讲的笨小孩，希望同学不要无聊到回家掀起家庭大战争哈、哦，拜托拜托，不要回家掀起家庭大战争。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啊你自己血糖高了，你就用这个方法把它收工收掉就好了嘛啊、哦，就是别人的话我不知道耶，就是糖尿病患者跟西医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纠缠已经非常非常的深了啊、哦，你要把他们掰开来啊，我想是有难度的啊、哦。你有没有办法写一封信寄到马英九家，叫他今天晚上看到那封信就跟周美青离婚？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想你也没办法让西医跟糖尿病患者的关系立刻就能够分开啊、哦。就是你的口才不会有那么好的，就人家感情还不错的哦，所以大概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怎么办呢？你们告诉我怎么办？你们有什么看法没有啊？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如果你的那个什么糖尿病已经脚麻木了啊，没感觉，你用真武汤加白虎汤吃着吃着也会好起来啊。记得附子多一点哈、啊。就是说真武汤要恢复一个人的这种已经坏死的机能，还是很有办法的。那就是方法都在那里。我今天教书没戴眼镜啊，所以我看不清同学的表情。不晓得各位现在是觉得好高兴学到东西，还是一脸惨然的、啊？我都看不到，我也不敢看到了。至少这些方法我会了之后，回到家啊，都是讨不到一点好处的啊，到处吃闭门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反正糖尿病的话题我们也没有讲完，我们以后教肾气丸的时候，一些细部操作再多讲一点啊。但是至少大体上面就是。当一个病在中医是很好医的时候，而他在西医是绝症的时候，就会变得很麻烦，对不对？懂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人家不能够相信这个东西好医，就是此事不可简单，此人不可得救。所以当一个人相信他是如此的罪孽深重的时候，你跟他说吃了这个糖果业障全消，他会相信你吗？哦，这不容易哈。虽然有一个人叫青海无上师这样子办得很成功啊，但是一般患者是没有办法即刻解脱的，在心情上面不容易解脱的，所以就知道一下啊。以后自己如果得了这些病的话，轻轻松松手到擒来，这样也就好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就会让同学面临一个考验，就是我学中医到底是为了我自己开心，还是为了要向人家证明我会中医？如果你是为了向别人证明我会中医的，那学到这些东西你就很麻烦了。那如果学中医是为了自己开心的话，那我觉得能够得到这些医术还是蛮值得高兴的啊、哦，大概是这样子。那而且有一件事就是说，我从不认为会中医的人一定会比较长寿。我觉得西医把一个人这样的插着管子搞来搞去，可以拖很久哎。要我的话，我不一定能够拖那么久。我觉得中医他不会剥夺一个人的灵魂放弃肉体的权利，就是他 五脏调和的人说死就死了，坐在沙发上面就死了，就是他的灵魂觉得这个车用的差不多了，我们下车吧，就走了。那西医才会把这个人绑在这个灵魂上面啊，所以灵魂绑在肉体上面，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逻辑，所以我不太觉得说一个病人交给西医一定会死得比较快，我不认为这样。就像我听过那种什么90岁10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哇，已经做了不少很多次支架手术，然后这个也开过那个也开过啊，就是已经身经百战，他还是活着说，哎呀，真是耶稣保佑啊，到现在还不死。就是西医可以让人一直不死啊，你不能说绝中一定活得比较久，不是的。但是以我们一个本人的立场来讲，绝中一可以怎么样，活得比较舒服，这个是比较要紧的。就是说比如说哈，可能有一天我们得了癌症，我们的中医术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还是死于这个癌症了，这种事情还是有可能的。我不能说中医万能啊，什么癌症都一定能攻克，不一定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癌症啊没有被西医动过，到你死前那一分钟你都还不会很痛，可是如果被西医动过的话，那就是痛到都活不下去了哟。而且又说是打吗啡，到后来说不能打吗啡，因为打吗啡人会疯，就是人会精神上面撑不住那个吗啡，人会疯，会懵掉，会疯掉。那所以曾经有过一次，就是黄成义老师跑到南投去看皮先生，然后他去跟皮先生在商量一件事，就是说临床上面他觉得癌症他医起来也不觉得很棘手，但是有一件事他改不